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美国打击乐组合打击乐集将于明晚在京举办音乐会，乐团为本次被誉为海上漂流之旅的巡演所准备的音乐作品包括由艾美奖最佳编曲奖获得者作曲家加斯诺伊施泰德受该乐团之邀创作的作品海上漂流，作曲家史蒂夫赖希的作品打击六重奏和琴锤四重奏等。本月12号，根据传统同名京剧改编创作的新国剧《霸王别姬》将在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式演出中正式亮相。14号，陈世铮的音乐剧场作品《赵氏孤儿》从2003年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问世之后，将与《霸王别姬》以姊妹篇的形式进行亚洲首演。明天开始到本月12号，越南国家木偶剧团、北京皮影剧团和中国木偶艺术剧团将在通州区文化馆上演4场演出。除了影偶戏剧演出之外，13号将举办新时代的影偶传承与发展国际论坛，就当今世界影偶发展趋势、中国影偶的现状与前景、影偶与中国当代戏曲舞台等主题进行讨论。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下月首演。目前，《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剧中的人们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与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这部剧将于下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开展全国巡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者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者大麦网查询。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近日长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了印度作家萨提斯·莫迪创作的《超越死亡》中文版。书中，萨提斯·莫迪从时间、金钱、信仰等角度审读生命中的重大问题，同时引用了许多真实的人生故事。莫迪称，希望通过本书提醒人们重新审视原先被自己轻易忽略的事物。近日，波兰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歌作品《米沃什诗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米沃什的诗歌作品第一次以中文全貌呈现。书中收录的诗歌跨度从1931年到2001年，描述了作者在波兰度过的少年时代、战乱中华沙的悲痛或对信仰的追寻。傅国勇的历史方面新作《新学记》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作者从人到书，从外部变化到心灵革命，比较完整地呈现出了一幅现代教育在中国发生发展的生动画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 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哪部电影是你的菜？是张艺谋导演的水墨风电影《影》，是开心麻花再出爆笑电影《理查的姑妈》，是姚晨马伊琍联手演绎的《找到你》，还是杀出重围的香港黑马无双？在电影市场火热的今天，什么样的电影才能抢占国庆档？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独立影评人小爱和你一起聊一聊国庆电影。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咱们盘点和回顾一下国庆期间的这个电影市场。包括这些电影就是经过了这个国庆档的检验以后，他们的表现如何？ 没错，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嗨，一丹好，大山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对，小爱其实在9月30号，就是我还记得哈，那是在十一放假前的最后一天。 对， 我们特别盘点了一下， 就是展望了一下。 哎，展望和盘点，从2017年、2018年这个国庆档开始说起哈，一直说到了就是这个到目前为止上映的电影有哪些值得我们观看的。今天七天已经过去了哈，整整一周。那这一周我们之前说到的电影已经都上映过了，大家已经看过了哈，表现如何呢？ 哎，我们请小爱一起也来说一说，经过这七天他的这个观察以后啊，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您先给我们盘点一下国庆期间都有哪些电影吧，好不好？ 再回顾一下。 对，其实2018年的国庆档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它还是沿袭了之前的一个走势，就是影片的类型还是比较多样化的。我们从市场上能看到有开心麻花团队的喜剧片啊，有来自香港的警匪片、犯罪类型片，然后呢还有张艺谋导演的《影》啊，古装这种武侠片。 对， 其实就大家呢，其实根据你的个人爱好，你都是能够到电影院里面呢去找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类型的。当然当你买了这张电影票之后，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电影呢，那是另外一个课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的电影它还是很多样化的。 对，没错，这个必须要插一句啊，首先就是小爱之前也说到了哈，今年是第一次出现了国庆档票房的差异化，各种各样都有。第二最重要的是，今年可能是你有史以来买的最贵的一张电影票。 对对对，因为就是从平台票务平台来讲呢，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有9.9块这样的便宜的电影票了，就是票补政策呢会正式的取消。所以从这个国庆档再往后走，可能整个电影市场在票务的这一方面呢，它会回归到之前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初始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呢，片方如果说你的内容不够硬，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去依靠你大量的去砸票补来弥补你的这个前三天的口碑，来去找你的这个排片各方面的这种捷径已经没有， 对， 就是这样的一些泡沫已经被压缩了。 这太好了， 所以就是叫做真正检验实力的时候到了。对 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今年我觉得从观众的角度，就是大家买票去看电影这个事儿呢，依旧热情还是在的。但是呢，大家的这个选择上会更加的理性一些。就是不像是前两年，就是可能有报道说这个电影好看，然后所有的人就一窝蜂的去买这个电影票。我觉得今年我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观众自己对于影片的辨识度，或者说大家的这个热情已经越来越趋于理性化主导的一种热情。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我想可能就是很多的朋友在从电影院走出来之后呢，可能会在期待值上会有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落差。就是因为在国庆档刚刚开始，我们在9月30号啊，在做前瞻的时候呢，其实根据很多的预售啊，或者是前期的官方的一些宣传的一些途径上呢，感受到很多影迷他们对 一些导演或者是一些影片他们是有很大的期待的、 嗯、 但是真正他们看完了这个电影之后呢、 嗯、 我们从各种评分的这个不断的变化上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落差、 哦、 那么对，如果说一定要说从数字上我们再来去做一个所谓的总结的话呢、 嗯、 那么今年国庆的七天整体的票房成绩呢是20亿出头，21.7亿，这个数字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状态中的一个数字， 感觉跟往年相比会有很大的差距的样子。 比去年相比的话，就是横比大概有20%的一个下幅。 哦，那还挺大的差距。对， 对，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说明了整个中国的电影市场、嗯、它真真正正的是回到了一个非常理性的状态。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票补可能没了， 嗯、 就是这可能是一部分水分嘛， 嗯、 对吧？ 对 啊，然后啊、嗯， 对，然后包括就是观众自己在进行选择的时候、 嗯、 大家会有一些比较理性的自我的判断、 嗯、 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在看片子的时候选择比较多，然后大家去阅片的途径也比较多、 嗯、 所以他们现在不是说你单一的去丢一些东西给他们，他们就能去buy in去能买单的，因为他们自己的这种、 嗯、 观影的这种常识，然后对于影片的见识度也在不断的在提升。 嗯， 然后我据说哈，就是有同行也告诉我，比如说三四线城市在今年的国庆档呢，他们也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去有特别大的这种票房的激增。 嗯， 原来大家会觉得说，你一二线城市可能大家不是特别追的一些影片，你可能可以在三四线、 嗯、 四五线城市可能去赢一些票房成绩、 嗯、 但是今年来讲呢好像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说这样理性的回归啊、 嗯、 就会让真正好的影片杀出重围。 嗯， 对，所以很想问问小爱，这几部影片都看了吗？ 嗯， 就是从影大家非常期待到理查的姑妈到无双。嗯， 对，这几部都看了、 嗯、 就是对，看完之后实际上对我个人而言呢也是有一些，就是看前和看之后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心理的感受。 嗯， 对，所以今天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没问题，刚才你总结了几下这个国庆期间表现出来的票房上的包括电影市场的一些特点啊。 嗯， 就有总结完吗？就是你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就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今年呢11部影片在国庆档期上映啊、 嗯、 但是没有一个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投资部的电影，比如说大家原来期待当中呢、 哦、 可能像韩寒导演的《飞驰人生》，其实很多韩寒的粉丝大家都很想看。 嗯， 但那个片子呢就是跳档没有放在这个档期，它留到了2019年的春节档、 嗯、 然后包括宁浩的《疯狂外星人》等等，就是一些比较大家期待当中的一些国产大片其实都没有放在这个档期出现。 嗯，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这个档期它的票房成绩基本上前三名是基本是一个平均分配，它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落差、 嗯、 没有说是一家独大、 哦、就没有出现一批完全遥遥领先的黑马。 对对对， 一家独大的那种的。 对，但是呢有出现什么呢？有出现就是有低开高走的，但是也有、 啊 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些反差、 嗯、 那这样的一些反差我觉得它就是因为电影真正上映之后它会有一些观众自来水的口碑放出来、 嗯、 然后之后大家会根据自己真实的一些观影的体验它再去形成一个真实的口碑，然后再吸引大家再去看或者再去不看再去做自己的选择、 嗯、 所以真的是说来说去还是那一句话，就是电影的内容还是为王、 嗯、 从今以后中国电影它一定还是要回归到一个以内容为主导的一个状态。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 没错、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盘点一下吧。 对对对， 就是这里边其实我觉得让大家也会有一些和之前期待有反差的地方，是吧？我觉得这个小爱应该先聊一聊哈，让你反差比较大的是什么？ 其实在看张艺谋的影之前呢、 嗯、 我对张艺谋导演的作品还是很期待的。 嗯， 尽管就是在他就是中后期，比如说、 嗯、 特别是之前的长城，对对 对， 什么三枪， 之前的几年、 嗯、 这个阶段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嗯、 会觉得说张艺谋导演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一些形而上的东西、 嗯、 但是真正具体到故事和内容大家会去质疑说、 嗯、 诶，你这个故事究竟是不是讲好了、 嗯、 说明白了、 嗯、 或者甚至有人会质疑他的这个价值观，比如说英雄当年上映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 嗯、 啊，你的 色彩，你的美学真的是美轮美奂，但是你真正想讲的一个价值观是什么，你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大家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那我自己呢，因为从活着开始，对吧，就其实在那个阶段，我一直认为张艺谋导演他在讲故事上，他在挖掘人物的这个性格上，在人物的塑造上，其实在主题上，包括他的画面美学上，他都是很有追求的。所以我一直是期待说能够再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张艺谋回归。 对， 而且之前就是因为他之前举办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提前场的观影看片，那也多多少少的看到一些业内人士影评家各种不同的口碑都是很好，而且之前据说是在威尼斯的时候 还拿了奖， 也是很多。然后这次金马提名12项，就是各种加持，就是大部分的口碑呢，还是都是认为它是有一个突破的。所以可能本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值，那我去看的时候呢，可能我看完之后会觉得，稍微离我想象当中呢，还是稍微有一些缺憾。那么其实，评价这个影啊，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有一点纠结，就是我既喜欢我又不喜欢，就是怎么解释。 对对对， 我喜欢呢是因为他在呈现东方美学的这件事情上，张艺谋真的是全中国做到最极致的，也是最专业的一个导演。他真的可以把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阴阳太极，然后水墨山水画，所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他能够把它呈现，而且能够通过一种电影的语言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就是整个影的观赏从头到尾可以说是每一帧，如果你停下来的话，它可能都是一个封面，都是一幅非常美丽的一幅画。所以它从视觉上，它是给你呈现了一种视觉体系的一种奇观。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我看过的所有的电影当中，只有张艺谋导演，只有这一部影能够给我带来这样的一种视觉上的体验，真的是很美。这是我喜欢，但是同时我又不喜欢。不喜欢是在于，因为我看电影，我就想问自己，我究竟想要什么？就是因为它不是一部实验性的作品，它可能不需要考虑它的内容或者它的主题。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实验性作品，像达内的《一条安达鲁狗》，它不需要任何的逻辑，都没关系，它没有主题，没有故事，没关系。但是因为它那个是一些探索性的实验性的影片，但是影的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还是一个在院线上映的一部商业类型片，商业片。那么既然是商业片，我觉得首先它还是需要去讲述一个大家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故事，同时呢它需要有一个作者的一种表达和一种态度。那我可能我看完影之后呢，我觉得我始终不是特别的明白，就是说这个电影它到底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就是整个这个电影，我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冷，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在杀戮。就是包括它在视觉处理上，它在声音的处理上，它在画面的处理上，你能够感觉到就是看到大荧幕上的人物，然后这边一个剑一个刀刺进他的身体，然后你能够听到那个雪花从人的身体里面似剑飞射的那个声音，然后那种就是刀剑入肉的声音，就是他从视觉上视听感官上他是很刺激的。就是因为他呈现的太逼真了，所以你就一直不断的在感受这样的一种死亡，那样的一种毁灭，而且从头到尾其实都是死亡和毁灭。那他讲的，当然他讲的整个这个故事，他确实是一个比较黑暗的一个设定啊。他想给你呈现的是在一个拳拳相杀的一个环境当中，特别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那人如果想要继续活下去，他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是他讲的故事。但是呢，我比较让我个人感觉不适应的是，他是一黑到底。就你看他都说他喜欢黑泽明哈，包括他之前的黄海老师给他设计的海报也是非常棒，一看就是水墨山水黑白戏，那个黑泽明的那个感受就来了。但是黑泽明，我们就拿黑泽明的《罗生门》 《罗生门》它也是讲一个非常黑暗的人性的故事， 没错。 但是在它讲了这么长时间，讲到最后的时候，它依旧会给你一道光。 对，它其实我特别要说，在这个十一期间，我真的追了一下《罗生门》，重新回顾了一下这个1950年拍的这个电影。当时我就很好奇，为什么《罗生门》它能够得那样的一些奖项，或者成为亚洲电影的一个代表啊？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提及黑泽明他的这个电影到底拍的是什么样的美学？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几个人是吧？然后他在不断的在重复着案件的经过，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各说各话。但是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电影的构思，包括就是它的价值观，是吧？ 对，就是《罗生门》它这样以一个不同的视角，以一个就是黑泽明所开创的罗生门式的视角，它去呈现一件事情真实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真正就是作者想表达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能够看到人性当中很多黑暗的东西，这样的一些基调它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为什么说我喜欢《罗生门》呢？是因为你看尽了人世间所有的黑暗之后，它在影片的结尾 是有光的，有真善美的， 它是给你的真善美，它是给你希望，让你看到美好的一面的。 对，所以后来那个主角就是走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你，我相信了人间还有爱。”就这一句话，其实点明了主题。那这我觉得是一个电影最重要的最后的一个结尾。但是可能在这部电影当中看到的还是有点冰冷的感觉啊。 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是电影创作者他自己心里面装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黑泽明他心里装着有这样的一些东西，亮色的东西。我在看完了影之后，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那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有自己的私人的欲望。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一个私人的欲望去算计别人。然后每一个人都在算计别人的过程当中，或者先毁灭别人，或者最终让自己同时去毁灭。就是这里面就没有。 这跟罗生门其实很像。 对，但是他在最后他依旧他还是一个比较黑暗的一个闭环。而且就是他在里面的很多就是我们说大家因为大家都在夸这个电影哈，我先声明，就是说我也喜欢影，我不是不喜欢影，只是说因为爱之深，所以可能会更想去挑一些他能够做得更好更完美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一部影片它满满让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个高度意象化的、高度符号化的东方美学的这种意境，从画面上来讲，那么如果说它的这些符号和意象能够和他的人物的性格、人物当下的心理状态或者影片的主题能够相结合的话，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就比如说我们讲红白蓝三部曲，随便举个例子啊，红这个影片当中，红色是影片的片名，是影片的主题。那么这个红色它也是出现在电影的不同的段落，始终都有一些红色的元素。但是这个红色的元素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色彩，在画面上作为一种装饰去刺激人的感官，同时这个红色它是有意象的，它是有所指涉的，就是它在不同的画面、不同的段落，每一次红色出现的时候，它是和电影当中的主人公当下的人物他的所思所想，或者说剧情进入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剧情的发展其实它是有一个内在的勾连的。 对， 但是看影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阴阳也好，太极也好，包括人物的衣服上面的这些造型，水墨山水的这些造型也好，或者是整个的美术，整个这个片场的美术设计也好，它真的都是美轮美奂。但是这些东西真的跟这个电影、跟这个人物、跟这个主题有什么关联吗？ 没错， 就是我可能 就是故事它要讲好，一定要有目的性哈。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这么多年看张艺谋下来以后，我是觉得他其实是已经到了一定的地步或者境界，就像我们这个刚开始这个初入社会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为了生活啊，我们还得就是讲究点实际，我要活着。等我们真的有钱了，可能我们要玩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更多的想要做一些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我擅长的。所以当时这个影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最起码我就想，肯定画面美到爆。这都不用想，因为 他的名字就在那儿。 因为我觉得张艺谋的就是真的， 他 在色彩 擅长的地方， 对， 在色彩、在画面方面， 电影美学大师。 我今天开车的时候还在想，我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人的天赋？我说我可能永远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的， 就是 这种的就是真的是天赋，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硬点。但是他的就后来你看他前面的所有的作品，他讲故事他是可以讲好的，对吧？但是他后来我觉得他就是纯粹是我就要这样来讲，我要寻求自己的突破， 对，更加趋向于个性化。而且我在想为什么他结尾并没有像黑泽明的这个罗生门那样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价值观的这样一个主题式的这样一个表现，是不是他也希望给大家一个开放性的空间，你们自己去想。 不是，我认为他在这里面就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人物啊是有一些分裂，就是英文的词叫 consistency， 就是他不是一个自始至终统一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有一些人物，我就举个例子，影片当中出现的最主要的女性角色是小爱。那么小爱呢？ 小爱。 对对对对， 跟你同名。 对，那么小爱这个人物呢，就是如果说她真的是一个一心想要帮助她的丈夫，也就是这个都督去夺得天下的这样的一个好妻子的话呢，她不应该和这个替身去发生亲密关系，她不应该爱上别的男人。那么如果说她是真的情不自禁爱上了年轻力壮的这个替身呢，那之后她又不应该在真相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后，所有的人物都该死的死，该走的走之后，她又不应该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极致的惶恐和害怕。就是我一直不知道她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女子身上，也可能就是说影片想表达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拳拳相杀的世界当中，女性她是没有任何的选择的，她只能去任别人宰割。可是这个小爱在这个里面她又没有那么懦弱，甚至最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去击败这个杨将军，他都是因为通过他自己个人的一些个人体验，他教大家怎么样去用那个配伞，怎么样去以阴制克刚，就是我就是就他时而是很强，时而很弱，时而是偏向这边，时而是偏向那边，就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内心，他一种是很摇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人物就在对我来讲，他就有点奇怪，因为这样的一些摇摆，我会觉得每当我想拥抱他，我想去接受这个人物的时候，突然就卡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以至于我跟他又有了一段距离，你就没有办法去跟这些人物能够非常紧密的能够去感同身受，你知道吗？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国庆档的各路电影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哪部电影是你的菜？是张艺谋导演的水墨风电影《影》，是开心麻花再出爆笑电影《理查的姑妈》，是姚晨马伊琍联手演绎的《找到你》，还是杀出重围的香港黑马无双？在电影市场火热的今天，什么样的电影？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雯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刻预约试驾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哪部电影是你的菜？是张艺谋导演的水墨风电影《影》，是开心麻花再出爆笑电影《理查的姑妈》，是姚晨马伊琍联手演绎的《找到你》，还是杀出重围的香港黑马无双？在电影市场火热的今天，什么样的电影才能抢占国庆档？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独立影评人小爱和你一起聊一聊国庆电影。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请说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小爱，你好。 独立影评人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爱。 这个小爱上时段上半时段啊，那个跟我们大家好好的分析了一下在他眼中的这个电影《影》。那其实我觉得关于《影》啊，我们可以说到这差不多了，但是在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很多人会反映，就是说看到有些演员会跳戏，比如说看到郑恺，老感觉他像是这个在还是在跑男里。你有跳戏吗？ 哦，我其实还好，因为我不怎么看综艺节目。对，所以还好。但是我确实也听说，就是很多人看到，包括看到邓超，看到郑恺，大家会有一种就是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会容易跳。 哎，其实这个也算是有很多演员都说过，说演员不要暴露在大家面前太多。 对，尽量我认为还是尽量不要去碰太多的综艺节目。就如果是真的想在电影的这个舞台上深耕耘的话。 好，那接下来时间再跟我们说一说其他的电影吧，你有什么样子的特别想要说的电影？ 其实国庆档我自己个人排名的话，我最喜欢的是《无双》。 哎， 是《无双》。 这个我也看了啊。 你看了哈？ 对对对，就我唯一去看过的这一部电影。这个假期里。首先我觉得是这样，这部电影它呢给我的感觉，第一如既往的港味儿，就是还有香港那个当年那些老电影的那种。 似乎找到了香港电影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味道。另外整个在剧情设置包括演员表演上，我觉得还都是反正是一部能够让我看进去打动我的这么一部作品。 对对，其实无双就是属于在国庆档期间就是低开高落的这样的一部影片。其实大家一开始对他没有太多的期望值。而包括他的片方博纳其实开始宣传 盘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样的狂轰乱炸的那样的一些阵势。 嗯， 但是从第二天开始，第三天开始，就是大家就是自来水的口碑就会觉得，哎，没想到突然杀出来一个无双那么好看啊。 嗯， 那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在朋友圈我发了两张图。 嗯， 两张图都是周润发。 嗯， 都是。一张是他之前在《英雄本色》在1986年的时候， 嗯， 《英雄本色》里面的一张剧照，就是他嘴里叼着香烟在烧一张美钞， 啊， 很多人就拿那张剧照去做那个微信的头像了， 嗯， 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幕。 嗯， 然后在《无双》里面呢，我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嗯， 同样的发哥， 哦， 然后相隔大概是16年，对，2018年，对，16年，16年之后。 嗯， 然后我当时在微信上写的是，16年前被你烧掉的美钞， 嗯， 16年之后又被他做回来了， 嗯， 所以就是，就一听这个就会很多人会跟我说，或说我看到你那个朋友圈，我就特别想去看这个电影， 特别有同感。而且它里边还有一些镜头，就真的是，就当时郭富城有一个镜头是拿枪指着他的头的时候， 嗯， 他说了那句你不要拿枪指着我的头，我特别想接他下面就那句我最讨厌别人拿枪指着我的头， 对对对， 那个也是小马哥里的， 也是致敬，对对 对。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庄文强，当然这次不再是卖庄的一个。其实也是卖庄组合，就是在香港有两个人， 嗯， 他们两个是一对 CP 啊，当然这个 CP 不是指的那个夫妻档， 哦， 是麦兆辉和庄文强， 嗯， 这两个人呢之前在香港他们都是一些可以说是在电影圈就是一些比较边缘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小人物， 嗯， 小编剧小导演，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两个就一块写了个剧本，拍了个电影， 嗯，叫什么， 大家猜一猜，就是对， 卖庄啊，两个人， 就是，在对香港电影，就是最让我们喜欢的香港电影，嗯，在近些年以来， 哦， 2000年之后， 2000年以后的香港电影啊， 嗯，最让你喜欢的，梁朝伟和刘德华演的， 哦，就《无间道》啊， 对，《无间道》系列，《无间道》系列之后，这俩就火了， 哦， 他们俩就在香港就变成了一对非常牢固的一个金牌 CP 组合， 嗯， 然后他们后来又做了一些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好看的电影，而且都是同样的题材，基本上都是港式的这种犯罪类型片。 嗯， 那么这一次呢，导演是庄文强，然后这个麦兆辉呢做的是他的艺术总监，他是从监制的这个层面，其实也是参与了这个影片的一个创作的。 嗯， 那么为什么就是大家会觉得在影片当中看到那么多那么多发哥周润发的这个梗呢？很多的桥段，比如说拿枪指着头啊，包括在电影当中出现了一张那个画家的那个照片， 嗯， 照片上是， 那是赌神的那个梗， 是高进的那个背影， 对对对， 就很多，就是如果大家去找这个彩蛋的话，可以找出一个箩筐。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庄导他本人也是周润发的一个影迷， 哦， 他在他10岁的时候看1986年上映的《英雄本色》， 嗯， 据说当时《英雄本色》上映了一个月，然后他在香港看了一个月。就所以他从小他是非常非常喜欢周润发的， 哦， 然后就没想到就是最终就是一个非常 happy ending 的一个故事，就是最后他终于靠这样的一个剧本，靠这样的一个项目，他和他的偶像有了一个合作。 哇， 对，所以就是在他拍这个无双的过程当中呢，他真的是刻意的去， 嗯， 复刻了或者是致敬了很多周润发之前早年拍的很多影片的一些经典的形象或者经典的桥段， 嗯， 就包括你讲的那个我忍了3年，就是怕，就是不想再有人拿枪指着 我的 头。 对对 对, 对, 对， 包括影片当中这个金三角的时候，那个泰国的那个乱战枪战， 那个双枪，那个 双枪， 对， 对 对对， 所有的这些都让大家觉得那个周润发是一个，他都63岁了， 嗯， 但是他依旧那么帅， 嗯， 他的大长腿，嗯，然后他穿 风衣 的样子， 哇， 对， 简直了， 就大家就会很喜欢。 其实， 但是 嗯，我插一句啊，而且我。就是我觉得我特别想说发哥一个小花絮， 嗯， 我自己揣测的啊，前一段时间发哥老在朝阳公园跑步， 嗯， 你知道这事儿吗？ 嗯， 好多人 还，是我遇他了吗？ 就是他来做宣传嘛， 对， 就他来做那个无声的宣传， 是吧？ 对， 就是我发现啊，他到哪儿做宣传的时候，他就在哪儿跑步。 嗯， 最近他又传说他在那个在台湾跑步呢。 嗯 啊，我当时我就说，我是看来啊，这又跑那儿宣传去了，所以呢，基本上他到那儿以后。他就去跑步，跑步以后就有很多粉丝会围着他， 嗯， 去跟他拍照。这个发哥的确是一个，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每次看发哥的戏我都很有期待，因为他的演技真的是太精妙了， 嗯， 是每一部剧当中 中他都有他自己的对于演技的一种诠释。 发哥其实他就是他那个身上的味道啊，我就看他穿风衣，我真的我就觉得， 你还是上海滩那个年代是吗？ 不是，就他那个西装，穿西装穿风衣的那个味道和感觉， 他的身材就是男模的身材， 对， 非常非常 无敌，真的无敌。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大家。大部分的观众对于无双喜欢，首先是因为能够闻到我们在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看到的香港电影的味道，然后呢能够看到周润发，而且能够看到那么多似曾相识，而且是曾经那么触动你的心弦的很多的瞬间，能够提醒你但是我想如果真正的走入到无双这个影片的话呢，你会发现可能真正它的好看之处是在于它的剧作，这个剧作呢其实当然就是可能会有朋友会觉得他这个故事的核有点像是之前的一个美国电影，2003年的一个美国电影叫《非常嫌疑犯》，他故事核确实是有点相似，但是呢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庄文强他在编写这个无双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是融入了自己很多的经验，很多在犯罪类型片方面的很多的理解，包括他把这个周润发把香港元素香港特色更多的把它揉到了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一个香港的警匪电影当中，但是呢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犯罪类型片，就是如果它只是一个犯罪类型片的话，那它就是另外一个寒战，对吧？顺便说一句，我在来的路上才发现，就是无双已经破了7亿，它是打破了犯罪类型片在内地的一个票房成绩。之前是两年前的《寒战二》是6.67亿，6点多亿，不到7亿，它现在已经破7亿了，就说明就是它的这个口碑和走势还是在往上走。那么这个电影为什么好看？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犯罪类型片，当你看到最后几分钟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它在犯罪类型片的这个层次上还多了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它是讲的是一个人格分裂的故事。对，它有一个反转。 对对对， 这个反转如果没有这个反转，那个这个电影可能只是一个怀旧梗。只是一个怀旧梗。但是因为它多了那个反转，所以会让你突然间觉得哦，原来这是一个烧脑有点。我觉得烧脑这个词有点不合适，就它没有那么 它还没有那么烧脑，它有些东西能猜到。 对，但是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高智商的，它是在剧本上，它在前后的这个逻辑上，它还是有很多很缜密的设计的。 对， 这样的一个影片，所以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悬疑烧脑电影叫《致命 ID》。也叫杀人游戏， 明白？ 他那个电影就是两个时空， 对， 就是一个时空是现实时空，一个时空呢是这个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内心时空。他是因为什么好看呢？是因为他把两个时空交叉剪辑在一起，打乱顺序，然后在内心的这个时空里面呢，他又不是用一个正序顺序的方式，他就是按照这个倒序的方式，也所以他是通过不同的这种结构上的一种不同的层次的玩法，使得这个影片本来是很简单的故事变得扑朔迷离了。 对， 其实这个无双呢，就是我觉得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它也是走的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只不过它没有那个致命二弟玩的那么极致，但是依旧我觉得它在它的细节的设计上，他还是做到非常的到位的，就从这个类型的要求上来讲。 而且周润发确实他在无双里有一个变脸的表演，你还记得吗？那个就是他上一秒就笑容可掬，下一秒他就可以满脸的这种这种阴谋的感觉 就是他的那个喜怒无常嘛。 对， 就他的喜怒， 就我觉得他的演技真的是，我觉得周润发到哪可能都是这种票房的保证，至少是这样。 但是他也拍过很多烂的，比如说什么什么赌王那个叫 澳门风云吧， 澳门风云那个比较烂的。 对， 但是我们说在这个电影当中，而且他的这个电影的包括一些节奏上面，你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就是有点美剧英剧的那种味道。 对， 比如说做假钞的整个的过程， 是 就是你会有那个节奏感，就 非常非常喜欢做假钞的整个这个给你呈现 那个过程， 工业化的这个过程，包括怎么样去制作那个模板，然后怎么样去找那个纸，怎么样去找那个油印油，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会觉得哦，我其实当时在想，就是这个导演和编剧真的是很用心，就他既然想呈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方面，在专业上去了解。我觉得首先这一点就特别的 对，因为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想法，我就在想， 这是真的是把，就我觉得他这是不是肯定找了一个伪钞集团，就真的是去采过风的。 嗯， 就他整个的制作过程都说的如此的专业， 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就是演员的表演啊，我们在说周润发，其实郭富城他的表演，我觉得他自从过了40岁以后，就突然一下就那个 会演戏了， 对，会演戏，而且演戏就大爆发那感觉。就他俩这段这个他们俩的这个戏也是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的出彩。就其实他们俩演的就是两个同样一个人，然后不同的人格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面，不同的人格始终在。所以你看到电影当中的周润发演的这个画家，他始终是和这个李问这个角色，他们俩始终是在一起。 对。 然后为什么周润发像画家像那个刚才一丹所说的啊，他总是那么喜怒无常呢？是因为在这个李问的这个内心深处，他确实是有不同的，有很多的焦虑感，所以他有一个人总是喜怒无常的，总是自己在和自己对话， 对， 一会儿是很平静，一会儿突然一下就暴怒， 对， 等等的，就他里面很多的这个梗，其实埋的线和挖的坑，包括最后的这个衔接，其实都做得很细致。 对，所以我们就不过多的剧透了啊，然后让大家去看一下这部《无双》。另外，我其实我觉得这名儿起的有一点，就是你看完了以后，你仔细去回味，可能还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呢，你如果从选电影上面来说的话，你一瞅《无双》，还以为是一部什么古代什么什么那种绝代双骄的那种电影 啊，对，有点那样的一种误导。 对，这个名字也是有待商榷，我觉得。 是， 还有 我们说到了《无双》影，好，接下来再说一部、 还有什么电影？ 对， 其实10月5号上映的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吕乐导演的《找到你》，我觉得也是 对， 也是让很多 母爱的 很多，特别是文艺青年、文艺影片爱好者就特别感动的一个影片。 是吗？ 其实找到你之前，我看过好多朋友发他的这个叫点映吧，就是相当于嘉宾场的这种电影的宣传。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这部电影，就是他讲的就是一个找到你的故事，里面有马伊琍啊，然后做了妈妈，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演员 姚晨 、他已经上映了，对， 我是不是还有没看的呢？已经， 对，但是要跟你说有哪个演员在，我觉得这两个演员都是做了妈妈的，就是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在中国做一个母亲有多难这样的一个话题吧。 找到你，那小爱说， 小爱说，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女主，我觉得首先可能吸引大家的呢是两位有就是。实力派的两位中年女演员啊，她们不是在去拼颜值，而是真正的把自己放到这个角色身上去拼演技，就是这两个人搭戏首先是一大看点啊，但是呢只是他俩搭戏不见得就能吸引到观众，比如说像我可能不会因为这样一 个 演员的组合去看，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整个这个故事他所传递出来的一种思考，他讲的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抒情派煽情派的一个故事走向， 比较平易近人的这样一个故事。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啊，如果我们探讨这个空间是什么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他更多的可以再去在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这个层面，它可以更挖掘的更多一些，更深入一些。那么它现在所走的这个路径呢，它是讲的是女性的成长，女性意识的崛起，就是无论你是一个职场精英，还是说你是一个非常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只是去养育孩子，就是其实你都有你的人生和你的诉求，但是呢可能无论你在什么样的身份之下呢，你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人生都会有问题。其实他可能更多的是去探讨女性在现代社会她的一种生活的价值观，然后包括他的选择。 这个电影它到底是，我们说一下，就是它讲一个什么故事？我怎么听起来找到你特别像那个以前的那个黄渤演那个《亲爱的》，是跟孩子有关的吗？ 对，跟孩子。 他这个还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找到你是比较有温情和亲情的一部电影。他还讲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在中国这样一个就是这个社会当中去怎么样去做一个妈妈，然后它里面讲到很多和孩子之间互动的一些话题。对，因为这两个演员本身是做了妈妈，而且我觉得马伊琍是很大的突破，她其实在里面并不美，说实话，就是我们看多了她在 就是有一部叫做一部电视剧，就是我的前半生里的那个扮相，大家会觉得很漂亮很洋气，但是在这里边完全是回归到一个妈妈的本色当中。对 对，但我插一句啊，就是你看大家现在在讨论电影的时候会说一说影，大家会说啊，邓超他是多么的努力啊，他先是增肌去增重去演紫玉，然后又减肥，然后去演后面那个靖州，他去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马伊琍他去扮丑或者是不化妆，这素颜出镜等等等等。但是就是回归到影片，我觉得这些都是加分项，它会使我对这个影对这个演员肃然起敬。但是我真的不认为这些是评价一个影片好的一个标准。不是说一个演员他付出了多少，那这个影片他就能够成正比的去好看。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我一直是这样认为啊，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对对对， 找到你它是一个很感人的电影，因为它走的是一个煽情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为什么它那么多的女性，特别是我觉得一丹肯定特别被打动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身临其境。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是这个导演他特别不文艺的一点，特别商业的一点，因为他能够有一个非常灵敏的一个 嗅觉、 他会知道什么点能够去打动观众的心， 尤其打动女性， 打动女性的心。 他的目标群众、目标受众很明确，是这意思。 对， 是的。 而女性确实也是现在票房的一个主力的决策人群。 对 对对。但我也会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会有泪点，也会哭。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他能够在主题上他再深挖一步，他现在已经挖到了女性意识崛起的这个层面，价值观的层面。如果说他能够再往下再走一个层面，就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一种状况。如果能走到这样的一个以小 见大，就比较有思考， 以小人物来见证这个时代，见证这个环境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影片它肯定比现在要更加的优秀，甚至能够成为经典留下来。 因为其实这几年，对，因为其实这几年这个讲的就是一个儿童失踪绑架案。在这几年其实很多的儿童类的这个失踪类的这个案件啊，包括出台了很多政策，其实是让很多妈妈非常揪心的。就是如果你家的孩子真的走丢了，或者是被绑架了，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这里边其实演到了身处不同阶级的这样的中国女性她的一些困惑，所以你会有一些感受，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当妈妈很不容易，确实是这样。所以大家会有一个共鸣啊。这说到的是找到你， 对，它包括这个片名其实它也是一种多意向的一个片名。就比如说这个找到你最直接的是去找孩子，但是其实也可能是要去找到那个小保姆，那么其实也可能是要去找到我自己。这个你其实可能是任何人，是观众自己。其实他确实是他有一些内涵在背后，让大家有共鸣去思考。对，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再聊一部吧。我其实原来特别期待理查的姑妈，我觉得他这个口碑也是挺强的。但是我想问问小爱看过之后的感受。 就是其实开心麻花团队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他们一直是在话剧舞台剧的这个领域在深耕细作。那么从当年的夏洛特烦恼开始到2017年，对，2017年也是国庆档羞羞的铁拳，也是爆棚嘛，一匹黑马杀出来，其实都是让观众非常的买单。为什么？我是觉得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剧本在创作上他们是非常的务实，而且呢会紧贴这个地面，非常的接地气，所以大家会非常的喜欢。而且在前面的几部作品当中呢，就是他的几位主力的实力派的干将啊，包括沈腾，包括 艾伦， 马丽，包括艾伦，对，他们都是直接是单纲来主演。所以呢对于很多已经喜欢他们舞台剧话剧的这个观众来讲呢，就大家就会特别的喜欢 买账。 那也正是因为他的前四部，如果包括西红柿首富的话啊，也正是因为他的前四部影片如此的黑马一般的让大家喜欢，所以呢才导致了就是在这个国庆档，在理查的姑妈上映之前，所有的观众大家对理查的姑妈的期望值都是 呼声非常高 呼声很高，而且期望值都是很高。包括大家会期待说我再看到一个夏洛特烦恼，再看到一个羞羞的铁拳， 没错。 然后刚才你看暑期档刚刚过嘛，西红柿首富，对吧，又是一下是就是又非常的赚钱，票房和口碑又都是双丰收，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会导致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并不代表说这个电影它就拍得有多不好看， 其实它也不能说不好看，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通俗喜剧，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很优秀的、很高端的一个喜剧，但是它是一个很正常水准的一个喜剧。但是我觉得，因为观众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期望值的落差在了，所以就会很多人出来之后呢，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好看。 好， 而且也是因为演员也换了嘛。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啊。当然，那个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理查的姑妈。剧组呢，包括黄才伦啊，周三也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具体他们对于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表现和评价啊？您可以关注我一下我们周三的演艺群英会， 马上就要到来了哈。 对对对， 周三 我也要看。 对， 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小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我也很开心。 那个后面再有好的电影，我们大家一起再来聊一聊，好吧？ 一起来探讨。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听 听 掏耳 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飘忽不定的世界里，存在多少意义？有没有一句话曾暖入心底？一双有过梦想、哭过爱情的眼睛，却依然笑着憧憬如往昔。曾把某个人握在手心，却不想再提起。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城市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开怀，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日出下满天，时代为中国立传，日出下满天，涛声连四海，豪情跨江河，自信越千山，这就是中国伟大的新时代，踏着春风拥抱未来。日出下满天，涛声连四海。